回到第二節啦，咁啊，阿武叔有本書介紹啦，就呢本係香港浸會電影系出嘅書，係嘛？ 鄧天地合作出嘅，就係、是、阿、 蔡明亮。 我都冇留意到咧，就阿、蔡明亮咧、去過浸會咧，就做個 客席， 咁啊逗留咗好都一段時間，我諗有兩三個月咁啦，咁有好多演講，咁就將啲講嘅嘢 輯錄 成一本書咁樣幫浸會幫我出，咁樣呢啲咁冷門嘅導演咧，我都估唔到啊！ 佢唔係冷門啊，佢好出名。 我梗係出名啦， 我都識。 嗱，我先講一樣嘢先。以前咧，就啲主流媒體或者啲電影界嘅人咧，就唔係重視啲人喺歐洲攞獎。咁樣咧。嗱，我再睇提最近又有一個中國電影節啦，香港。 係，我睇到。 個主題係乜嘢先？ 就攞獎嘅中國電影啦。 逢喺歐洲攞獎嘅先，就立就嚟放開放。喂，以前嗰啲咩報紙嗰啲報咩鬧人攞獎嘅，大佬啲大公報文匯報啲，你攞獎啊，當你漢奸咁樣真係，即係豬你狗族咁樣。 我知道，但今次到今時今日都有啲咁少少嘅情緒嘅。嗱，舉個例啦，譬如有啲喺中國咁就被禁止去拍戲嘅，譬如劉業咁樣係嘛？咁佢拍一個威美十攞咗獎翻嚟，又繼續鬧咯，係嘛？ 當你 而家假張柯啦， 假張柯啦，最初就係第一個即係中國大陸就係、張藝謀嗰個級數嗰啲人啦，嗰扎人啦， 黃土地 嗰扎，喂，當你啲將中國最肉酸嘅嘢、最差 表露俾人睇， 表露人睇，最窮嘅。 我哋而家即係好似用廣東話個俗語叫賣萌啊嘛， 賣萌就得意啫，佢唔係賣萌，佢係賣中國嘅腐敗嗰邊。 賣小強， 叫賣小強， 賣小強 嚇，中國腐敗你俾人中國人睇，即係將中國啲醜事俾人睇。咁中大公報、文匯報啲好唔 like 噶嘛，大佬。 而家都有呢個情緒嘅，佢只不過可能即係嗰個冇咁中意即係好似以前嗰種表達方法啦。好啦，呢個 所以一連串逢係攞獎嘅導演嗰啲人 都俾人 嚟 但係佢哋攞獎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藝術嘅價值觀就係唔妥協啊嘛，即係唔同個市場妥協啊。 梗 係 啦， 咁、所以呢個就。即係有佢自己嗰個咩嘅，我諗同樣嘅情緒喺台灣都有嘅，即係都嘈過啦。嗱，你攞咁多獎對個電影工業都冇乜幫助嘅。 台灣好啲，一陣即係嘈咗陣間，即刻冇事，即刻好捧嗰啲攞獎導演啦。而家你攞個獎幾打鑼打鼓啦，而家 係啊，唔係好似聂隐娘咁樣咯。 係嘛？啊！你係笑一笑，跟住又唔會踩，唔會踩得好犀利嘅。你唔中意一件事，你覺得戲悶啊？你講戲，你話俾人聽到戲好喺邊度？就係問人呢個問題啫。呢啲 係好戇居嘅問題啦。 即係你問畢加索，你只係想畫好喺邊度？畢加索點話俾你聽啫？ 佢係不屑同你去討論呢個問題。你明就明，你唔明就唔明啦。即係嗰句啦。 即係之類。 嗱，我哋講第一樣嘢，唔好講呢個先。即係有啲有本咁嘅書啦，咁你中意睇就睇，唔中意睇唔中意睇唔。 點解要提佢咧？因為下個月嗰、那個康文署嗰、那個 電影節啦， 唔係呢個新視野藝術節咧，又揾咗佢，揾咗蔡明亮去做嘢啊，等香港一個音樂家 合作， 梁啟超合作一個節目咁樣。 好， 咁我想講一樣嘢，就意思就話、一個好冷門嘅人咧，都係會做到政府嗰啲。節目策劃的人都會揀嘅，即係唔會話冷門的人咧就唔使理。 咁、那個最重要的原因佢攞到獎嘛，如果佢攞唔到獎，其實就冇乜機會搞噶啦。呢個有一個好重要的資產嚟嘅。 所以大家一般讀者、觀眾咧就。即係要留意一下邊啲人去攞獎，咁啲作品攞咗獎之後咧， 點解佢會攞獎？ 你又去睇下，支持下，即係唔能夠話完全唔理嘅，真係。俾聂隐娘嚟香港上映，賣座好差噶。 有佢理由嘅呢度， 好差的。 我有睇，但係我 真係好陰功 啊！我覺得有咁嘅理由嘅。咁你 賣咗好多錢。 近期你都有一部，譬如哥斯拉咁都成日睇，咁但係又係票房好差啦。好啦，我哋講另外一樣嘢就係咧，而家大家喺。即係個背景入面咧，睇到就係呢個 Beatles 嘅一個紀錄片啦。咁嗰個 Beatles 呢個紀錄片咧，就應該十月就上啦，都開始有呢啲發行公司揾，即係話俾我聽喎，就有一試影睇啫。咁啊嗱，我 做咗好多場， 我知嗱。第一樣嘢，我想問阿滿叔你啦， 就今時今日咧，即係睇翻呢個 Beatles 嘅早年嘅錄，即係呢啲紀錄片咧，你覺得喺香港有冇人睇咧？嗱，呢個中文名就叫《走過披頭歲月》。 佢咧呢個紀錄片咧就係講翻輯錄翻， 睇到黑白㗎，睇咩啊？ 輯錄翻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一路開始點樣起啊？跟住 點樣散釘？點樣？ 其實呢啲畫面好多啊，不過呢而家年青人咧冇興趣，因為呢樣嘢咧就好悲哀一樣嘢咧。而家 even 英國嘅就都唔係好理， 唔係好理 Beatles 係咩？ 唔 係 好理。 哇！如果我想起呢個七十年代，即係我哋嗰陣時睇 Beatles 嗰個同即係。估呢個四十年五十年之後會係咁樣咧，我哋都當期都估唔到嘅。 估唔到， 因為當其時咧，我哋講 Beatles 係即係全世界嚟㗎啦。 全世界， 個世界就係 佢一夜之間橫掃嘅世界，真 係。係啊係啊， 佢一開始就 Hard Day's Night， 即係話咧，即係 做到撲街嘛。因為嗰時佢成名嗰時候， 太快， 吹谷。啊、因為啲即係啲 fans 啊，或者啲 太犀利，即係個現象太犀利。咁啲畫面，我哋以前細個人睇好多啲畫面，佢瘋狂發，一嚟黐曬線已經。咁就 唔係，但我想問阿叔一樣嘢就係、是、咧，其實到依家值唔值得去睇呢套戲咧？ 梗 係 要值得啦。 點解咧？點解咧？ 到而家我仲係追尋緊。呢度就足跡嘅，不停咁追蹤。我最近咧，我又去過加拿大啦，我都估唔到咧，喺 Montreal 啦，就係見到去咗嗰間酒店，就係做即係喺牀上。 唔係，嗰個就其中一個啫。嗱，我就咁樣咧，我就去嗰度就係啦，阿姆斯特丹。 佢有好多次， 係啦， 做多次。 最堅嗰次就喺姆士特丹，就喺嗰個酒店上邊就搞幾日。 幾日？唔係喺安處我都有啊。哦，關酒店我都。 Back in 啊嘛，嗰陣時叫做 Back in 啊嘛。 佢係抗議呢個越南戰爭。咁樣咧，呢兩個示威行動咧，嗰兩個靜默嘅示威行動咧，係世界上最成功嘅示威行動。 咁啊，仲埋作埋一歌添啦， 或者歌 Give Peace a Chance。 在 YouTube 上面有，大家真的要看，要看多一 點。咁我就講下我個人的睇法啦，即係純粹個人睇法啦。咁我嗰個年代咧，我同其他後生仔一樣啦，就好迷 Beatles 噶啦。咁但係即係隨住個年紀咧，長大咗咧，我又覺得要修正少少嘅。咁啲歌本身咧，就反而佢哋散咗 band 之後會比較好啲。 嗱咁樣嘅 Beatles 咧，就要一個層面要諗啊，就係 Beatles 咧思想上嗰個人咧。就是 John Lennon， 即係諗嘢個大佬就是 John Lennon。 John Lennon， 但音樂上嘅嘢咧， 就 Paul McCartney。 Paul McCartney， 嗱呢樣要聽分嘅清楚。 係啦，其他兩個就廢嘅。 其他兩個廢嘅， 唔係講笑嘅，講笑。 即係兩個重點要關注咯。 係啊， 冇咗對方，自然個冇咗個對方咧，都 係咁好慘啊！收尾搞到就係阿 Paul McCartney 一個告佢三個，其餘三個啊嘛。即係我諗呢個又係一般呢啲好即係成一名樂隊之後咁。即係必經嘅道路， 必經嘅道理 係啦，好多個咧嘛 ，Spandauer 咧又係即係搞到上法庭嘅又係，咁所以咧搞到尾咧就 George Harrison 咧就講句説話，佢 Beatles 雖然我同任何一個人咧合作咧再合作都冇問題嘅，除咗 Paul McCartney 就好挑爭佢嘅，咁但係咧近年咧大家又睇到啲好温馨嘅場面啦，譬如George Harrison 嘅仔啦，阿 Yoko Ono 啲個仔啦，大家一齊同台咁樣同阿 Paul McCartney 上台攞著即係俾大家影相或者上台去攞獎咁樣，即係嗰段歷史咧，其實都反映到人際之間嘅關係啦，好親密，咁但係好親密之後帶嚟嘅就係嗰種痛苦，痛苦之後就和解。 我哋講個Pink Floyd啦 ，Pink Floyd 我就過到甩地㗎啦， 人之間個即係。幾個人嘅幾個 partner 嘅鬥爭係好犀利， 但係對於我哋 心好深啊！ 嚇，對於我 解唔到。 對於我哋嗰代人嚟講咧，其實而家睇翻呢啲片咧，就其實係一種回憶咯。我就睇過一個 YouTube 嘅片段，我好值得去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我哋嗰種情懷、嗰種感覺點樣？就係阿 Paul McCartney 喺台上唱呢、這個All My Loving 啊，咁台下有個男人咧都好大年紀，佢喺度聽到喊。咁我諗個喊嘅原因就係因為嗰隻歌觸動到佢 好多往事㗎啦， 好多往事。咁我哋睇呢啲就係觸動到我哋嗰個即係回憶， 即係喺 流行文化裏面咧，即係冇乜邊個另一單 case 咧，重要過 Beatles。 但係我就咁講 ，Rolling Stones 真係冇得頂。 唱到而家仲唱， 我都係另外 有啲人冇死咯，好笑啊！真係 唔係嗱，應該咁講，講漏咗講，佢一個死咗又好。我諗日後要講一樣嘢，就係其實每一個即係 classic 嘅樂隊咧，原來都要死一條友喎。嗱，Beatles 有一個嘅，Beatles 嗰個咧就係腦癌死嘅，就係呢個 Stewart Sutcliffe。咁咧 ，Rolling Stones 嗰個係邊個咧？就係 Brian Jones， 咁 Who 嗰個就係邊個咧？就 Keith Moon， 每一個都有條友死喎，咁 King 方有一個喎，嗰個係 Sid Barrett 喎，即係唔係死啦，總之佢就 shot 掉咗。原來每一隊都有一條咁嘅友喎，你話個呢個係咪命數嚟 咧？命數有少少嘅， 係嘛？即係唔死嗰條友，呢隊嘢唔成名喎，係嘛？咁但係咧 ，Beatles 同 Rolling Stones 其實就即係大家一定攞嚟比較噶啦。就兩隊樂隊 同期差不多同期出， 差不多同期出，有同期咁紅。咁中意其中一隊咧，就代表你唔中意其他另外一隊。但係呢兩隊人咧就唔嗌交嘅， 唔嗌交。 即係佢呢個就保持到，即係我哋 佢兩邊咧咁受歡迎， 同埋兩隊人之間冇嗌交嘅，完全 冇 嘅，大家好 friend， 完全冇即係兩個圓唔相交嘅，即 係係啊， 互動唔相交 嚇。但係 Rolling Stones 咧就即係又係好。神奇啦！到依家，即係嗰幾個人仲出嚟唱嚇。咁啊 ，Mick Jagger 有一句名言啦，佢話佢到咗30歲之後仲唱呢個 I Can't No Get Satisfaction， 佢都唔知道，即係覺得好羞愧。 好羞愧。 咁但係而家咧就七十歲 仲唱。 我聽咗啦， 我聽咗啦 。雖然唔係好掂，但係真係要鼓掌啊！ 我又好幸運聽過兩次啊， 你聽過兩次啊？ 現場聽啊， 係啊，咁。即係簡單嚟講咧，就我哋唔知講呢啲嘢咧，就年青嘅朋友有冇共鳴咧？ 一定要睇到 YouTube 啦，就已經定要睇電影，睇真係要睇，因為呢一百年嚟歷史真係要知多啲真係。 咁係講佢嗰四年，即係講我諗佢應該係1964年至1968年嗰段時 間。嗱，佢嚟香港嘅時候咧， 喺樂工， 樂工尖沙咀樂工，咁就嗰陣時亦嘅。個隊名叫 披頭 狂人樂隊啊！ 我又見嗰陣時阿新馬仔同埋你阿鄧基塵係扮佢哋咁啊！嗰陣時就未好似後來咁紅。 佢嗰陣時開始有啲冇領西裝，佢發明咗冇領西裝， 即係啲求其咗，即係中，即係跟住就著樽領啦嚇。咁就跟住我諗佢成名作，即係電影方面啦，就有兩套啦，一套就係《Hard Day's Night》啦。就 Richard Lester 兩套 Richard Lester 就拍得好睇嘅 ，Help 啊，另 一個 Help 嚇。咁到呢個70年代嘅時候咧，咁就發生嘅事件啦，就係佢哋拆夥啦。拆夥當其時咧，啲人就將所有嘅問題咧就賴落佢兩個人嘅老婆身上啦。就一個咧就係小野洋子啦。咁呢個就罪魁禍首嚟嘅，但其實我睇落去就唔係嘅。 唔係嘅， 佢就算啊，當其時咧，佢哋唔係揾到啊，即係 John Lennon 唔係同阿小野洋子拍拖咧，其實。對 band 都散嘅，因為嗰個行落去咧，就大家各自 有整個取向， 個 vision 唔同啦，啊 vision 唔同啊。咁散咗 band 之後咧，我覺得其實就對佢三個人嗰個發展路向都係好嘅，嚇，即係寫啲歌就比以前係成熟啲，同埋係即係會比較多啲深度咯。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就。即係而家望翻，我覺得都係有少少過於啦。嚇 ，Beatles 呢個問題咧就唔係咁質嘅，因為咧你而家你要擺翻嗰個環境嚟判斷噶嘛。 係啱。 咁就我哋等緊一個專家出本書啦，就係 講唔使當一本啊，要睇 Beatles 嘅書有排你睇啊。 我哋香港專家梁龍江係專研究，到而家仲研究 嘅。佢喺英國係咪？ 喺英國啊，佢一路追尋Beatles 嘅古仔咧，即係生平咧。追尋幾廿年真係， 哇！ 真係 驚未停過。 佢每一個每一段細節， 咁如果佢聽到我哋講嘢，咪我哋冇大劑嘅。 唔係，我都係受佢影響，聽阿 Beatles 即係追阿 Beatles 啲古仔。 我又講啊，即係話當年咧係點樣咧？咁當年咧，我哋學校就好好喎。佢喺我哋休息嗰陣時放 Beatles 歌，咁我哋先聽嘅喎。 是咩？ 系啊，系啊，所以我唔知点解咧，但系咧就第一样嘢啦，我哋嗰阵时系教会学校啦，天主教学校啦，咁好强调你啲英文嘅学习嘅， 咁啊上堂學英文已經多啦，但係咧我諗佢放嘅原因係想我哋學英文。 就我因為受阿梁公影響咧，我而家去歐洲啦，或者去世界地方咧，都有機會。如果有機會去啊 Beatles 嘅足跡嘅地方，我哋走去有興趣。 咁啊幾好幾個啦，咁你去利物浦咯。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 Beatlemania 啦，我啊睇過噶啦。咁近排又有一套，有一個啦 ，Let It Be 啦，係扮到足噶，真係似足啊！ 做 many 啊嚟過香港啊！ 我睇都係我睇過，睇咗，我睇過啦。嗰時我仲撞到阿陳任添，同佢打咗聲招呼。 最近呢幾個月有 呢個啲又冇啦，呢個就 Let It Be 啊嘛。啊，咁我諗都係換咗人噶啦。 當然啦，不停有人演啦。 咁 anyway 咧，就即係我哋好希望咧，大家去睇睇呢度。 大家有機會去英國啦，真係我就推薦大家 Abbey Road， Abbey Road 行下，行下嚟斑馬線，我就行咗啦。 呢個係咪佢哋當年喺英國嗰個錄音室嚟？ 係啊係啊 ，Abbey Road 就有錄音室啦。咁樣到今日都有人行嘅斑馬線。咁啊，佢有一個錄像頭啦，就對住個斑馬線嘅，24小時行。咁當然日頭行咧，你就。佢有記錄嘅，我人哋話俾我聽，佢話同時上咗網嘅，直播嘅，即係譬如話你，如果你有行條斑馬線咧，就全世界有機會睇到你嘅斑馬線。不過我又冇，我想過，我又唔知點樣睇到。不過我都費事抄翻自己 嘅， 我係行過不過。 啊，係啦 ，OK， 咁人做你做啦呢啲。好啦，咁我哋跟住講第二樣嗱，就而家大家睇到後邊咧，就倫敦設計雙年展。就是、台灣館，咁啊好奇怪喎！佢呢個咧就唔係一啲項目表演嚟喎，係講煮餸喎，係咪？ 佢呢個得意嘅真係嗱，第一件事要講一樣嘢咧，就係台灣啦，政府好認真去做嗰啲 宣傳， 去做嗰啲soft 嘅宣傳。佢走去譬如話國即係意大利嗰啲雙年展啊，威尼斯雙年展，佢即係啲畫展啊，為佢走去參加。book 個場好貴 ，book 個私人有一個館，譬如台灣館咁樣，譬如話譬如倫敦個雙年展設計方面，喂佢 book 嗰個場自己整個單位嘅，唔等人哋溝埋嘅，自己應該單位台灣館咁樣，咁樣佢今次展覽好都得意啦，佢揾幾個人嚟做設計，點樣 present 嗰個台灣咧？佢揾人做餸，現場做餸，喂。嗰、那個展係設計展嚟噶嘛，講 design 嘛，佢就喺現場咧就煮五個餸出嚟，話俾人聽，我呢個五個餸咧就係、是、講台灣歷史。咁尾五個餸咧點樣設計咧？佢第一個餸咧就係、是、介紹，即係啲山地人啊，嗰啲漢人。即係明朝、清朝嘅時候，大陸嘅漢人，即係啲福建嘅人咧，嚟 閩南 就為主嚟到台灣，等啲山地人 溝埋 ，就講呢樣嘢，佢就做一個餸出嚟咧，話俾佢聽點樣台灣嘅人咧過嚟等啲山地人合撈埋煮一個餸。第一段，第一個餸，第二個餸咧。講日本人嚟台灣， 又料理方面又 又做個餸出嚟，就是、日本文化溝埋。 跟住呢個國民黨嚇，即係啲國民黨嚟嘅時候， 做個餸。好啦，第四個餸係咩餸咧？就係、是、戒嚴時候，台灣國民黨政府軍法統治台灣，白色恐怖時候。你唔啱咧，捉到你咧，就拉去槍斃，或者拉去坐監。 嗰、那個早著名嘅地方就叫做綠島啊。 綠島嚇，運你去綠島度，即係個離島度，自生自滅咁樣。 唔係自生自滅啦，大佬，嗰個係 即係島嚟嘅監獄啦，監獄嚟 啦，係 綠島小夜谷就係咁嚟嘅，就嚟自嗰度。咁、第四個餸咧，第五個餸咧，呢、這個餸咧就八百未講未來。就將前面嗰四個餸撈埋一碟，咁樣咧，佢用呢個五個餸啦，你睇佢做五個餸出嚟咧，你就明白台灣歷史。呢、這個咧係就好多人讚嘅，即係依份啲媒介咧都覺得佢你睇人嚟做五個餸就明白台灣歷史咁樣，都好容易明。咁啲西方人咧就。 受落， 咁呢個點解有外有傳媒報導呢件事咧？就係咁嘅原因。 我諗又你要加埋近年嗰個台灣嗰個國際嘅情況去比較嘅啦。最近我睇嗰個殘奧啦，都睇到一個消息，就話佢嗰啲運動員嗰啲即係國徽啊，都俾人即係搣走咗，即係嗰個青年白門嚟嗰咧。咁我諗嗰個打壓咧，我唔 好嚴重嘅， 多唔少咧，好嚴重佢哋即係好自覺， 好自覺。所以佢真係搏命嘅宣傳。咁就下個月嗰個台灣月咧，即係台灣佢做咗好多年嘅啦，台灣月亦都將呢五個餸咧會搬嚟香港。 哦，喺邊度做？ 我唔知咩地點做，即係佢推介呢、這個呢、這個，佢將一個叫佢嗰個 eight type 嘛 ，eight type 同埋 eight top pit top 即系 top 烏托邦啊， 哦 ，utopia 跟呢個島個 utopia， 嗯 ，utopia 係整個字出嚟， 嗯， 食嘅烏托邦， 嗯， 嚟香港 present 一次， 嗯 啊，佢今次佢搞台灣月嘅時候，佢好精彩，又等呢個香港最後嘅村落啊， 嗯， 薄扶林村啊， 嗯。 搞合作做呢活動，咁、另外又食嘅文化嚟講嘅，咁、另外佢再 present 過呢今次喺倫敦嗰個五個食嗰、那個嗰、那個設計， 五味餸反映台灣歷史， 啊、就你帶嚟香港， 係啦， 咁希望大家睇嗰五味餸之後咧，就 反即係明白台灣嘅歷史， 咁、呢、 嗱，講開食咧，咁香港都唔輸蝕嘅。咁而家呢度咧，阿滿叔都介紹俾大家啦。 一本書， 咁啊，即係相當之設計，相當之精彩，即係好少 食經啊！ 食經可以，即係好優雅啦。 呢間出版社咧，專係出食經嘅喎， 唔係 出好多書， 即係 唔係佢有個好係。 但你知唔知食經 系列好成功嘅？佢系列 係好賺錢嘅， 啊， 好多人睇嘅。你去書局睇下。 喂。書賺錢是小事，電視得人驚啊！原來世界上面電視食嘅頻道咧，有百幾二百條喎，大佬。 我都搞下遲啲，唉， 食嘅頻道 好 係人都講食嘅而家。 嗱，呢個書喺邊度嚟嘅咧？ 嗱，呢本書咧就係揀咗香港嗰兩夫婦嚟寫嘅， 特級校隊， 就特級校隊個女同埋個仔同埋個新抱。陳紀林同埋方曉華，我先介紹下大家知道咧，即係食嘅香港食嘅文化咧，嚟自兩大家族。 咁啊，太史公啦嚇， 一個就係江太史， 江太史啦， 江拱恩。咁樣佢因為係中國即係最後一代嘅舉人嚟嘅。咁樣佢係一個讀書人，咁樣咧就中意食。寫好多書，講嗰個文化，咁啊真真正將廣東嘅飲食咧整理出嚟。咁啊，而家個孫女咧就江獻珠， 過身啦幾年， 兩年前咁過身。咁佢個佢個其中一個仔又係就南柯十三郎。 哦，呢、這個又即最近有上面提一提啦，就有一位我以前訪問過咧，就佢都將《南柯十三郎》嘅文章或者個劇本咧就編輯咗。 唔係阿郭建珠咪做過呢件事咯？ 唔係，咁呢個另外一個人嚟嘅，另外一個人嚟。就我諗係嚇，即係我哋出街時係做緊咯 嚇。咁就 即係姓朱嘅嚇。 咁啊佢另一個仔咧就係陳紀林啦。陳紀林咧就係科學家嚟。咁就喺 IBM 做咗幾廿年， 即係你講特級教隊個仔， 係啦，教隊個仔嚇，啊唔係呢個係都撈亂咗。我先咗講咗啊嗰本書先，就係特級教隊，特級教隊咧就係叫陳夢欣，喺《星島日報》做老總，咁就佢中意食，咁啊寫喺報紙啊寫食經，因為佢係編輯啊嘛，佢係老細啊嘛，老即係老總啊，所以可以喺。開創呢個飲食先河啊，寫好多食經，咁呢個真係不停咁寫咧，報紙登咧影響力好大，咁樣就整理個書出版啦，咁樣，所以佢真係 就總結咗香港食嘅文化。咁佢寫食經當然唔係淨係寫食咁簡單啦，淨係食譜咁簡單，睇下講下上廣州點樣時代點點啊，點樣傳落嚟啊，咁講咗啲食嘅各種做法同埋工作習慣，同埋來源啊。咁呢啲完全係好有文化價值嘅書。咁就佢個仔咧有讀過書，有美國讀過書，我新抱又讀過書。咁佢兩個後代咧，兩個後人咧，除咗整理佢爸爸接濟咗爸爸嘅食嘅文化之外咧，自己又不停咁寫，到處去食。同埋咧，而家最叻啦，做埋英文添。由全世界最出名嘅出版社幫佢出書，講食經，講食。咁呢個人呢本書就唔簡單啦，因為以往咧食經咧係本 出版食經， 零零碎碎，食完之後咧揾個人譯，咁啊咁樣揾個人譯。 唔係淨係睇個翻譯本身已經即係足以令我哋要買呢本書啦，啊！ 喂，你啲嘢好認真咁研究，譯得好好嘅，真係，同埋每一樣細節寫得好 detail 嘅，食物嘅來嘅種類嘅來源啊，個狀態啊，因為你要向西方人講啲中國嘅譬如 哇，淨係啲材料菜啊， 喂，你要解釋都解得清清楚楚啊嘛， 好多其實喺嗰度買唔到。 咁啊，以前嗰啲譯以前啲譯即係食經點譯咧？譬如話。香港出過幾本食經咧，俾菲傭睇噶嘛，就揾影視館人去譯啦，或者揾 叫菲傭煲湯啊， 菲傭揾菲傭菲律賓影視館譯啊，亂咁譯，咁樣印尼影視館又譯啊，咁樣即係有印尼文有英菲文菲律賓文， 我唔知我冇菲傭， 咁嗰啲譯出嚟咧，俾啲菲傭睇嘅，喂，但係而家呢本唔係噶嘛，而家呢唔係俾菲傭睇啊， 我淨係諗啊，皮蛋細肉粥佢俾菲傭睇會點樣？ 拼音啦，全拼音啊！因為佢買 披單收益足 啊，即係之類。佢為咗佢街市方便啊，為咗街市方便咧，佢都唔解釋嘅啦。任何嘢都係拼音搞。 咁就好大件事啦！我相信真係遲早解出禍出嚟。 即係嗰啲係俾菲傭印傭睇嘅，即係香港食經嗰啲英譯或者外譯嘅就。咁但係而家呢啲就唔係，呢啲係全世界發行嘅啲書， 嚴肅少少， 好嚴肅嘅。 我只係睇個封面啊，嗰個設計啊，已經真係俾你充分嘅信心啦，即係唔會亂嚟啊嘛。即係如果呢啲書一帶出嚟，我真係覺得哇，真係唔敢不可想像啦。但係你幾睇幾清雅啊，係嘛？ 另一個家族咧就係江顯珠個家族啦。咁佢哋。又是讀很多書的又 是。好咩即是呢些是我們的文化遺產簡單說。很可惜就那個年代都不容許我們會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記錄。都是唯有靠他們家人去做。大家珍惜珍惜珍惜。 現在香港在報紙食食經在雜誌食經的人呢都盡量就黐住江氏個家族同埋啊陳冠恩個家族，即係都話啊，我哋都係跟佢哋咁樣，咁樣都有個源流啊嘛，有源流就係大家要記住兩個家族，一個就係陳冠恩嘅家族，一個就係江 即係 江拱恩嘅家族，江太史。 江太史家族， 佢係進中國最後嘅都進士嚟嘅，喺廣州做進士，屋企又有錢又有學問，咁樣佢哋寫嘅《食經》咧，真係 一流， 我傳得落嚟嘅，即係唔係話。食餐飯又可以寫篇食經嘅。 在台灣就唐老孫啦， 唐老孫 啦，我都睇好多嘅。我哋將來睇下有冇機會。 幾廿本嘅唐老孫。 我睇曬啦，我哋都要介紹下唐老孫啦，將來係嘛嚇。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就今日預備咗嘅嘢咧，好多都未講。咁啊，因為內容實在太豐富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下一次翻嚟，我哋就再介紹一啲更加精彩嘅內容俾大家。 大家留意我哋嘅網上。咁我推最後講幾句咧，就我擺咗兩條link YouTube 咧就講 音樂 大陸 CCTV 一個 中國歌曲， 中國歌曲 《星迷桑留遺》，因為你是范曉孫。 嗰兩個睇完之後，大家俾下意見，然後我哋下一次先討論啦。 好啊，好啊，好啊。仲有一個擦温蘭喎。 是吧 ?AR 的那個人就是唱 rap 的。 rap 的 一定要看看大家看完之後再說。 好那我們下禮拜再見拜拜。 你看看那個 rap 的。